水清悠悠。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血管内皮损伤是心血管时间链发生的猝死环节。昨天我们讲了心血管时间链，实际上高血压是第一环节啊，第一个猝死阶段。那么心血管内皮损伤呢，是心血管时间链发生的猝死环节。我们的血管内壁呢有一层单层的扁平细胞，而这层细胞呢我们叫做血管内皮。这个血管内皮呢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的保护屏障，而且呢它可以分泌多种血管核性的物质，比如说呢它可以分泌扩张血管的物质啊，一氧化氮，而且呢还可以分泌梭血管的物质内皮素。而这两个呢就是一氧化氮啊内皮素啊，这两者的平衡那么就能维持我们血管正常的收缩与舒张。因此呢我们说血管内皮是人体里边最重要的调节和保护器官之一，与我们的心脑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原因容易导致啊容易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三高了。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血管内皮是光滑平整连贯的，但是呢在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极容易造成损伤啊，使得我们血管内皮变得坑坑洼洼，内皮细胞之间的连结也不再光滑平整连续。临床发现几乎所有的原发性的高血压患者都有血管内皮的损伤，当然这说明高血压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当然研究也发现动脉的收缩与舒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血管内皮功能的调节，而高血压呢则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减退，使得血管的舒张功能受损。高血压呢可以损伤血管内皮，相反内皮损伤了以后也可以加重高血压。所以说呢血管内皮损伤和高血压这两者是互为影响互为加重的。高血脂也可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尤其是我们血液里边增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的损伤，使得内皮细胞变性坏死脱落，导致我们血管内皮功能的障碍。另外呢 提高的血脂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血增高的血脂，还可以通过影响血管内皮调节功能，间接的影响啊动脉的弹性。再就是高血糖，高血糖对血管内皮损伤也是有的啊，主要呢有这三个方面。高血糖可以增加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导致血管内皮的屏障作用降低了，可以使内皮细胞分泌括血管物质一氧化氮减少，而合成缩血管的物质内皮素增多，这样就影响了血管的舒张和收缩功能，这样呢会促进和增加胆固醇等等这些脂质沉积受损的血管内皮上，逐渐就形成了动脉阻样硬化。所以说呢，这三高啊能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呢，它会引发心血管疾病。血管内皮损伤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初始环节啊，也就是最初的环节。你没有血管内皮损伤，就不可能出现啊心脑血管疾病。内皮损伤以后呢，内皮下边组织就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血里边增高的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些脂质呢就会通过受损的内皮进入到血管壁，沉积于血管内皮下，使血管内皮呢增厚变硬。与此同时，在人体里边发挥止血功能的血小板啊，也会迅速粘附聚集到血管内皮受损的地方，逐渐形成阻样硬化的斑块，导致血管狭窄甚至于闭塞。这使得呢我们的心肌供血不足，或者造成心肌完全缺血啊，这样就引发了冠心病了。那么这种血管病变由于起病比较隐匿，进展比较缓慢，并且早期呢没有临床症状，往往呢不容易被发现。早期呢因为不容易发现，如果你得不到干预，那么冠状动脉内的阻样硬化的斑块就会不断的增大，引起我们血管狭窄或者阻塞，最终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你像在劳累以后呢就会出现胸闷，有时呢会出现心绞痛。如果你这个斑块在劳累、寒冷、情绪激动啊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发生了破裂，那么斑块里边的内容物它就会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了，就会呢形成血栓，堵塞住心血管，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等等一系列的心血管疾病。另外呢，血管内皮受损以后呢，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了，那么在寒冷、激动等等这些外界因素刺激下，容易出现血管痉挛，那么痉挛的血管呢同样也会影响血的供应，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的发生，引发心血管疾病。而且呢有研究表明，血管内皮损伤在心衰的发生过程里边也起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呢，血管内皮损伤也是心衰患者病情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呢，可以说内皮损伤不仅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第一环节，而且是心血管事件链发生过程里边的中心环节。所以说呢，保护我们血管内皮损伤就显得非常重要。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保护血管内皮损伤是很重要的，那么要保护血管内皮，实际上呢 我们也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首先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啊，因为不良的情绪，你像悲伤、犹豫、愤怒等等，实际上都可以引起呢血管痉挛，这样呢也可以导致我们血管内皮受损。再就是长期的这个有规律的体力活动啊和运动啊，这些呢都可以促使我们血管内皮生长因素显著增加，能起到一个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均衡的饮食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啊，高糖高脂饮食，这样这些饮食呢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我们都应该少吃。另外建议大家呢经常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是药食两用制品啊，灵芝呢它属于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高纤维素的食物，而且呢它那个蛋白呢是优质蛋白啊，我们都知道蛋白呢有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那么灵芝蛋白呢就介于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之间啊，它比植物蛋白还要好啊，是个优质蛋白，所以长期服用呢对我们血管内皮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灵芝里边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含有很多有效成分啊，你像营养成分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啊，成分都是很多的，实际上呢对我们血管内皮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当然我们说呢高血压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第一环节啊，我们昨天讲了，实际上高血压如果巩固好了就可以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高血压呢，我们服用灵芝，我们一再给大家讲它可以呢对于引起高血压的一些因素啊进行消除。你像灵芝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而且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再就是盐多了以后呢钠啊增加了，食盐是这个我们吃的盐里边氯化钠，它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多糖的氨基呢在体液环境里边是呈正电性的，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可以使我们体内氯离子水平降低，使得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体内环境态增加，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液里边钙离子的浓度，以阻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啊，降低血管外周阻力来降低血压。所以血压的稳定对于这个心血管对于血管内皮的损伤啊，如果血压稳定了，那么就可以减少对内皮的损伤。另外呢高血脂也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么灵芝本身呢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一个好胆固醇可以带5到6个坏胆固醇到肝脏进行分解啊，减少坏胆固醇的含量。灵芝酸呢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多糖呢具有超氧化锰歧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在我们体内呢是很多的，那过多了对我们细胞就会产生损伤。那么多糖呢它和自由基结合可以变为氢气和水啊排出体外，减少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来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加重动脉阻塞硬化进程，加重呢血管外周阻力。那么多糖消除了减少了自由基，这样呢可以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从根本上减轻动脉阻塞硬化进程。当然呢本身也可以降血脂啊，减轻血脂对我们血管内皮的伤害。灵芝呢它还能有特异性的血管内皮细胞受体结合，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分泌更多的一氧化氮以及呢保护损伤的神经组织等等作用。当然多糖对我们血管内皮也是有损伤的，那么灵芝本身呢它也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啊，使得胰岛素增多，这样稳定血糖，减轻对血管内皮的损伤。